我爱人吃老保，这一家子全靠我的工资，你说我哪有钱？ 你瞧瞧，赶一块儿了。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这哭上了。 我相信您听到这种情况，您也会富有同情心的，警察同志。嗯，我实在是没钱，您让我借去吧，我没地方借去；让我捡，我上哪儿捡去？嗯。警察同志，我相信您是有同情心的人。警察呀，我实在没办法。 警察说：“走，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哎，怎么让他走了？ 这红绿灯都忘搬了。 好嘛，影响工作了，这个、哎、 对付过去了。 这位纯粹是耍赖。 怎么样？你学不学？啊，学好了，这时候你走遍天下无阻挡。 啊！我学他干嘛呀？这个 你要学，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哦，这还有老师呢？ 我们单位有一哭老师。 哭老师 啊，他老哭啊。这地方老师的哭老师。 好家伙！ 啊， 这老师怎么着呢？ 我们老师有30多年哭的历史了。 哇、哦，时间真不短。 那是人家知道怎么哭、嗯， 是吗？ 什么时候大哭，什么时候小哭，什么时候嚎啕痛哭，什么时候管坑气不哭。呵，那火候掌握的炉火纯青，恰到好处。 嗯 啊。 要不怎么说行行出状元？ 我们这哭老师还有理论呢。 哦，这还有理论。 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对，都有同情心呢。 说特别是妇女， 妇女怎么了？ 刀子嘴豆腐心，一见眼泪准犯晕。啊， 在座的妇女，您留神吧。 我跟你说这么一件事情 啊，你给说说。 前几天 啊， 我们哭老师他妈死了。 哎呦，这可是不幸的事儿。 不幸的事儿。 嗯， 哭老师高兴的直跳高。 怎么还高兴啊？ 行了， 嗯， 死了，行了，借机会， 嗯， 能发笔小财啊。 他琢磨这个呢。 哎，他真有点办法。 是啊， 借死人发财。 哦， 他诈呀， 就用上这哭了。 我给你学一学 啊。怎么学？ 我就是这个哭老师。 啊、好， 你这样 啊， 你是我妈。 哎，对了，我就是那死鬼。 反正没你什么戏，你就挨那儿一死就完了。 那行， 好不好？ 好嘞， 你就是我妈了啊！ 哎， 你停在床板上了，嗯、停着， 嗯， 闭着眼， 闭上了， 嗯，死了啊， 死了， 真像那死的啊！ 你这别着吧了，你这、 啊、死了啊！ 哎， 你瞧着我怎么诈财的啊！妈，您安息吧， 放心吧。 你说话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啊？ 他你跟我说话我能不理你吗？ 你死的你理我干嘛呀你？ 我把这茬忘了。 别远一。妈，您安息吧，您未了的事情交给儿子，儿子一定能够办到。哟，局长来了，处长啊，科长，你这一位都来了，你看百忙当中还抽出时间来到我家里来，我太感动了，感谢领导上的关怀，啊，人死了，再有2天就料理完了，我回去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上、报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你们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呦，呵，组织上还拿出400块钱来，不要拿钱了，人都死了，我还要钱干什么？那400块钱，您搁这兜得了。那个好，您请坐，您请，那个。张科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张科长，张科长，我妈临死之前跟您想要3间房，我妈这一死，我看这房就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妈临死之前呢，说了一句话：“弄不着3间房，她是死不瞑目啊！”张科长，我知道您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呢，您给我帮帮这个忙得了。无论如何，您给我解决这3间房。您要解决3间房，我全家人都感谢您；要不解决这3间房，我可跟您说，今儿半夜里我让我妈去找你去。 这都像话吗？你这个人。人死了你要什么房啊？你们家这房准确吗？一家3口人，你住4间房，你这纯粹想敲竹杠啊。你这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你是活的死的？ 死的。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啊， 他我瞧着是，我把这茬忘了。 你死在你这儿待着就好了嘛。 别演了，张展这事就拜托您了。您好，坐下休息休息。您好，休息。刘处长，您来，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刘处长，我妈临死之前呢，欠了人家2000多块钱外债啊。按过去老理儿，父债子还，母亲借债，儿子也得负责呀。可是我兜里是一分钱都没有啊，我只能依靠组织啊。我希望组织上把这2000多块钱给我组织出来得了。你要组织出来，全家感谢您；你要是不组织出来，我可跟您说，我妈到科长那儿之后就上你们家去啊。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死了，你要什么钱呢？你们家准欠这么多钱吗？你这想借死人发难财不？ 又忘了。 你要再远也别说我不孝顺，我可真敢揍你啊。嗯，像话不像话啊。好，处长，这事拜托给您了。哎呀，局长，有点小事情，我想请示你一下，局长。 局长， 哎，个儿低了， 局长。你看我妈这一次，我这生活上确实有点困难呢，孩子没人管了，粮食没人买了，煤气罐也没人扛了，但是这些生活问题我想方设法我自己得克服，不能给组织上再添麻烦了。可是就一件小事，局长你得帮帮我忙啊。我这孩子呀，那什么，昨儿个让人家工厂给毕业出来了。 什么叫毕业了？ 就是给开除了。 为什么开除啊？ 就是他多一把手就给开除了。 怎么多一把手啊？ 那有辆汽车没人看着，多把手就开我们家来了。 纯粹偷车呀。 局长你看，20多岁大小伙子在我们家一待着，我受得了受不了？局长无论如何趁我妈死的机会，您帮助我解决这问题。您给我孩子安排个工作得了，干什么都行，最好当顾问得了。 没听说过。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如果将哭与苏三放一块，您自然会想到苏三起解这出戏，对吧？但是如果把哭与苏三与马三立放一块，您恐怕就猜不出我要说什么了。其实我要说的是一段马三立说的单口相声《苏三不要哭》。这段相声是相声名家马三立先生的一个单口小段，虽说是个小段，但它却有非常特别的地方。它的特别之处您听过以后我再告诉您，请听马三立的《苏三不要哭》。 我唱一歌不是现在的新的这流行歌曲啊，这个我唱不了啊，这个我唱一个40年代的那时候我听过的歌，40年代啊，唱一个歌啊，难听啊，就这样了啊。哎，苏三不要哭啊，这不是苏三起见，苏三离了红铜线，叫声来在当下，这不那词儿，不那词儿，这是苏三啊，这个词儿咱先说说，要不听不清楚啊，我唱难听的词儿。苏三头一句啊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不是在哪儿吗？在这个山西吗？红铜县吗？按理说红铜县发配太原府吗？这词不是想到南洋群岛，这苏三也上南洋群岛干嘛？想到南洋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他不招娘也不招君，我就纳闷，这苏三哪儿来的琵琶？咱别管他了，反正就这词儿啊。第二句呢，第二句是想到哈尔滨去找那亲戚小娇娇，这小娇娇是什么玩意儿咱也不知道，反正找个亲戚小娇娇。第三句呢，起身时雨真不小，下雨了，雨真不小，可恨天气太干燥，下雨没有干燥。第四句，雪风吹，下雪了，雪风吹的热难熬，雪风吹的热难熬，苏三你别这么嚎，嗨苏三呐，别哭嚎啕，我到 广西去吧，咱们怀抱琵琶一块跑，打哈尔滨就跑广西去了。啊，第二一段呢是什么呢？我扒上电线杆子，这个苏三就扒住电线杆子，随着顺风向前流。啊，见飞机忽然掉下来，打伤了800小黑狗。霸鞍马都，这苏三又骑马了，也不知道怎么骑马了。霸鞍马都惊走，我的性命不能留。我眼上嘴唇，有点眼面大哭，就往眼上嘴唇，眼上嘴唇大声吼，大声吼叫。眼堵嘴唇，他怎么吼叫呢？眼上嘴唇大声吼，苏三就别这么嚎，就这词儿啊。我想到南亚群岛，怀抱琵琶一块跑。我来想到哈尔滨去找那金金小娇娇。那是一阵风萧萧，把春去太难找。这个春风吹入南亚，我说咱俩别这么好。爱说咱俩别不好。我大声天星高的嘴的声风向前流，接着飞机忽然掉下大上大山小黑狗，那哈兰拉都低头，我的心情不能留。我们眼神不肯大声吼，现在的别这么好，怎么谁编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一段马三立先生说的单口《苏三不要哭》，这段相声是马三立为数不多的学唱型相声之一。苏三不要哭来自于一首美国经典歌曲《哦，苏珊娜》。上世纪40年代，这首经典的民歌流传到了上海，被填上了中文歌词，成了流行歌曲广泛传唱。马三立于是将自己年轻时接触过的流行歌曲巧妙地编进了相声，使我们有机会了解了当时的流行时尚。到这儿，有关哭的相声咱们听过了两段了，下面呢，请您来听一首汪峰演唱的歌曲吧，《笑着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快乐之旅，稍后见。 昨天我在你的房间，看见一个春天的画面，阳光洒在你微笑的脸上，一滴泪静静挂在你的眼角，你微笑的微笑，就好像一切从未发生。那些蔓延的分明是泪水，我不去猜是欢喜是伤悲。 突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

可就更难过了。 就是。 得了，往开了想想，别难过了。哎，大哥，我听您的，我不难过。 哟，还不难过呢？ 我就想啊。 你想什么呀？ 他怎么那么心狠，扔下米儿仨都不管了。 是，他也不愿意这样。 大哥，您受累，您把那张照片摘下来， 干嘛呀？ 我看着他，我心里难受。哦，您把他搁棺材里头， 搁棺材里， 搁棺材里头。啊，他什么时候想我，让他看看我？ 那看得见，这位神经了。 是他心爱的东西，我是一样不留， 全不要。 您说我把他卖了吧，不至于；我得烧了吧，怪可惜的。您呢？受累，全给他装在棺材里头， 让他带走， 让他带走。那马甲，那风衣，那还件雨衣。活着的时候就喜欢这件雨衣，我托朋友从广州买的，买了3年了，一次雨没下过， 白买了。 那书包，那凉鞋。抽屉里还有半打玻璃丝袜子，您全给他装棺材里， 让他带走。 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不要。哦，那汗伞，那蒙头纱，院里还辆自行车， 哎，那搁不下呀。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继续今天的旅行。说到跟哭有关的相声，其实都源自于传统相声《哭论》。后人在传统段子的基础上加以了改动，成为了新作品，使经典长演不衰。除此之外，还有哭四出、畏罪先哭等相声，也是利用学哭来表现喜剧效果的。说到这儿呢，今天咱们的快乐之旅就要到站了。旅途的最后呢，我再为您送上一首吕方演唱的歌曲《朋友别哭》，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的生活能够充满了愉快吧。最后，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林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旅程不见不散。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狂，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相信自己的梦，红尘中有太多盲人痴心的记住你的苦，我也有感触。种爱能让你不受伤，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盲人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